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限调频98.6兆赫 Pops 音乐，让您轻松享受生活，每天5点17点播出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班德瑞音乐系列的第一张专辑《仙境》当中的音乐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他们的第二张专辑《寂静山林》当中的音乐。这张专辑中有全新改编的《老鹰之歌》《寂静之音》《火战车》等14首经典名曲，还有采集至阿尔卑斯山、罗亚尔河等地的原始音源。音乐与大自然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阿尔卑斯山美妙的天籁。 Thank you.